少风尘狼烟都在马蹄脚下，声声战马嘶叫都为梦中的家。世间多少英雄好男儿都在马背上飘洒，一生中都在走天涯，一生中谁为我牵挂。多少风尘狼烟都在马蹄脚下，声声战马嘶叫都为梦中的家。世间多少英雄好男儿都在马背上飘洒，一生中都在走天涯，一生中谁为我牵挂。红色的千里马，马背上的好儿郎，扬起鞭追着风，无非纵赛马场，头顶上云飘荡，马蹄下尘飞扬，今日登顶抽壮志，英雄谁能当。红色的千里马，马背上的好儿郎，扬起鞭